去，咱不叫 喊 咱 家里。 我 三零啊， 好，好，好， 我 三零， 好，那个表， 我 三零， 好好好， 我三零。 نحن أعلم بما فذكر بالقرآن العظيم. إله إلا الله. وقال لك